我国普通江女篮队和中国江苏省女篮队24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由体育项、经一国有关部门干部、运动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李进军和使馆官员观看了比赛。